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早晨，早晨，迎接周末，风骚快活，我是小张张。 早晨，我是瑞仔。 早晨，又嚟啦。 分叉的感情线， 正等我为你蔓延。分叉的感情线。 一个下昼，梁咪咪好孤单咁喺屋企数手指，数完手指，佢又玩 A I P 图玩晒啦，爆铺尿烂。 点啊？你讲真实嘅故事，唔好啊！如有雷同， 实属巧啊！呢个就电话响，哇！钱小三打嚟，哇！阿梁咪咪即系整你埋声。喂， 梦想情， 边度嚟？个小三 即刻打床收线。 喂，我啱啱参加呢个万圣节啦，我啊参加嗰个万圣节化妆舞会啊，我见到你老婆啊，吓咩事啊？你有冇打交啊？我冇，你老婆一见到我咧，即刻吓晕咗啊！咩事啊？你扮鬼扮到好恐怖啊！我冇化妆噶，哎呀，出事啦！点解啊？因为我呃我老婆话你死鬼咗。 有破绽，有破绽。其实如果佢已经呃佢个老婆话佢已经死咗嘅话，其实见到佢已经吓死啦，唔使佢冇化妆咯。 系啊，总之见到佢就 系啊，总之见到佢就已经吓死咯。冇化妆呢度多咗只脚。 呢个时候梁咪咪陷入思绪之中。 系 我老婆会唔会咁样样而？ 咁咪好开心啦！ 咦，黑心 喂！ 我哋今日星期五嘅节目啊，十点十七分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42%啊，仍系一路戒备信号悬挂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都系生效噶。风骚快活人今日点样嘅时间？12:30后，教时可以打嚟1872388，记得。同埋今日校长都出现同我哋玩游戏，讲咁多都系想你继续留低喺我哋身边，唔好走开，一路到晏昼1点。 好，星期早上10:18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既然头先咧有一个咧类似一爱情故事啦，有小三啦，有大婆啦，有剧中某个主角啦， 唔系爱情故事，呢个写实剧嚟噶，真嘅 。我都信，我信啊！ 你信啦、 啊？系啊，因为我觉得啲人点会可以写到咁嘅剧本啫？系因为其实真系，你唔觉得个就系真实嘅，就系比剧本系更加写实嘅咩？ 系啊， 真嘅，真系有啲。 我最中意最后嗰度喺度吃吃。 但你冇介意，其实佢唔系讲你， 我冇话佢讲我， 系啦， 我从来冇当佢讲我噶， 梗系啦，咁咪得咯，咁咪系咯，就算系又点咧？ 重点你有两分， 系又点咧？唔系又点咧 ？OK， 好，来吧， 我纯粹从呢样嘢带落去以后嚟啫。嗱，有啲行为学家犀唔犀利啊？咁。行為研究行為嘅，佢又講到愛情啦。當愛情咧出現一啲嘅叫做想分手嘅心態或者係想法咧，咁、你嘅愛侶或者你另外一半咧就會有以下嘅呢啲嘅行為。嗱、唔係再係嗰啲咩又成日扮靚啊，唔係嗰啲喎，咩搽咩噴香水唔係嗰， 即係你親身經驗。 唔係我真係激嘅，係呢個 即係佢冇，但係佢都有呢個心態。 佢想有， 係啦，佢冇噴。 喺行為學家分析，不過講咗先，我覺得有啲係好似過咗龍，即係會唔會啊？即係咁嘅樣。 好， 因為佢去到好仔細嘅，佢話包括咧，當你嘅另外一半咧個企嗰個姿勢咧，如果個腳尖經常係向外嘅，即係有少少側側地， 即係唔係向佢嗰邊？係啦，我同意啊，你哋身體語言 呢個我信。 我都信啊， 系到咁仔细，腳尖嘅方向都代表。 你翹腳，你都唔係再同佢同一個方向嘅。 對，你叻，係啊。 喂，我中橫情長40多年。 唔關情長事，我睇過有一個嘅咧，就係啲乜嘢咧？講緊係犯罪心理學家。 係。 犯罪心理學家嘅就係其實一定係準嘅。係 啊。 有好多時候你見到嘅就係佢嗰個方向啊，佢望嘅嘢啊，你就會知道嘅就係佢講緊真話定係講緊大話。 冇錯， 係啦。 仲有冇翹頭髮？ 即係等於呢啲係啦。 同你傾偈有冇翹對手啊？ 冇錯，冇錯。中意睇呢啲噶， 系啊， 去睇佢嘅 body language， 反而你嘅 body language 系啱唔到人嘅，你讲嘅嘢就可以啱人啦， 冇错， 冇错。 你头先讲嗰样嘢，佢都有啦。咁啊，佢讲到咧就系话咧，如果佢讲嘢，即系你嘅另一半咧，成日对住你讲嘅时候咧，向即系眼向左边望咧，代表其实佢系创造紧一啲嘢，即系唔想话俾你听，佢只系想瞒骗或者系想，即系总之唔想讲一啲真说话俾你听。 你觉得系咪啊？ 我觉得绝对唔系好知道， 左右未必系，左右我就未必系，因为有时我講大話，即我諗，我籌謀緊一啲嘢啦，係啦，我可能想兜個彎，唔想即係咁直接嘅時候咧，我係望咗咯，我係望咗嘅， 係啊， 我講嘅就係望咗嘅，係 啊，就係望咗，即係創造嘅 嘢。你都可以望有， 因為我自己本身嘅講大話能力超越咗你， 我都覺得你係係，你有冇你四方你個頭你個頭兜一個彎都仲可以講到啊！ 我 俾 大眼講， 你今日就係驅魔人， 大眼講。点啊？你睇唔到啦啩 ？OK， 系啦。 讲大话你讲睇唔睇得出啊？ 睇唔睇 出？对方讲大话， 其实听得出嘅。 好啊，咁你讲下，你会觉得系点样啊？ 佢即系咁咯，即系隔柳隔舌，少少隔柳隔舌，佢喺度自圆其说。同埋你，我觉得你留心听佢讲，佢嘅眼神啊，真系唔敢 眼神会飘嚟飘去， 系啊， 望一阵又唔望一阵，望一阵又望一阵， 冇错。 嗯， 佢又系咁啊？ 嗯， 边个佢？佢唔系， 唔系，即系你嗰个， 唔系，绝对唔系。而家讲紧行为学家， 佢讲紧自己啊，佢自己系咁，佢对方唔系咁。 你试下眯埋， 你做咩要除衫？ 哦，我嗰啲 眯埋眼， 我 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啊！ 嗱，另外一个咧叫单肩拥抱啊，肩膊个 肩， 佢话咧两个人相爱嘅时候咧，喜欢俾对方一个大大嘅拥抱嘅，但系当佢心里边已经有咗个围墙咧，佢就唔会即系咁正面接触啦。即系明明咧正面拥抱嘅，但系佢换咗不舒服，即系咁样啊，即系咁样抱。 我觉得根本唔想抱啦。 啱。尤其是女人， 系啊，唔好掂我啊， 冇错， 真 一定系嘅。如果佢同你讲话唔好掂我，你自己要好地检讨一下。系啦， 系啊， 日日都尤其是女人， 系真系呢个系 真系有嘅。因为呢一个亦都系女人同埋男人嘅唔同， 因为女人佢所谓系 佢要好精挑细选噶， 系啊。 所以如果佢唔中意嘅时候嘅话，就真系佢唔中意， 冇错， 系啊。 同埋佢觉得好污糟嘅，我觉得即系有啲洁癖嘅，有啲女士。 同埋佢应该系冇另外即系灰色地带咯。 系啊， 即系 一系一，二 就二，喜欢就喜欢，唔喜欢就唔喜欢咯。 嗯，都系嘅。好啦，嗱，行为学家讲咧， 佢陷入思绪当中。 佢谂起 琴日呢個咪就幸運學咯， 係啊， 佢陷入思緒當中嘅就係見到佢咁快就係啦，唔係佢未佢唔知啊，佢可能係諗緊其他朋友咧咁樣， 係 咪？嗱，佢遲疑啊，頭先有冇 feel 到？ 用笑嚟掩飾自己， 係啦。 我係諗緊點樣講下 呢個就係行為學， 就咁講咪得咯。 行為學家下一個咧就唔認知行為啦，語言方面啦，都唔係對唔住都係行為嘅，但係亦都牽涉語言，就係佢開始唔會同你講一啲將來會發生嘅嘢啦，譬如有時，不如我下個月旅行啦，咦，不如我哋遲啲去買啲咩啦？ 唔會同你 plan 啊， 唔會有任何 冇計劃 involve 將來嘅説話或者行動啦。 今晚去邊度食飯咧？ 咁啊， 咁算唔算係將來？算係將來喎。 係啊，唔講 係下一刻嘅嘢。係 啊， 你都唔講係咪？ 唔講 係啊，我都唔同你食飯。 係啊，我食面。你昨晚是不是吃面啊？ 话你听， 陷入思绪， 仲有行为学家又话啦，佢话如果经常好似迟到的次数发生越来越多咧，即基本上佢可能对你哋嘅约会或者佢约你约佢咧，已经开始即系唔系好 care， 所以有时会诶是但啦咁样，所以会迟到多咗， 有修正。修正的就是如果他不嬲都是这样的就没事。 是啊、 但是如果他以前是很准时的他现在已经不 care 了他喜欢迟就迟他喜欢早就早总之用什么乱咁来的话呢、 就是 了。是了那就应该有些事了。总之就是他以前做过的事的话你开始有异样、你就应该要留意了。 是啊就是不化妆。变化妆 系啦，即系嗰啲啊嘛， 系啦。另外行为学家讲下一个咧，就比较平时我 其实我哋都系行为学家， 系啊， 简直系 啊，我哋简直就系，其实系咪你写噶？系咪你琴日发表？系咪你发表嘅？ 琴日发表唔系呢篇文章， 琴日发表咩文章？ 琴日发表咪今朝讲个故事咯， 系喎系喎 ，OK。下一个咧就我哋有时都会讲嘅，就系佢呢排经常即系将自己打扮得比以前咧都系出色嘅，呢个就系一般。 仲有早出晚归啦，又话约咗边个旧同学，旧同学最好。 早出晚归啊？点解一定要早出晚归啊？ 即系多咗都喺外边嘅时间， 系啊，唔想 啊，即系唔翻屋企， 唔翻屋企啊。又或者多咗同旧同学嘅聚会，旧同学最好噶啦， 系 咪先？ 十年都唔见一次嗰啲，又话佢唔知喺加拿大翻嚟， 系啊，嗰个 又喺佢屋企度住两年， 冇口工队，冇口工队， 系啊， 呢个都系，呢个都系，但系系咪一定要早出晚归咧？都未必啊，就总之多咗约会咯。 系啦， 多咗约会我都会留意，其实系啊。 喂，下一个系你啊，马老师，就系咧不止一部手机，突然之间买多部手机。 我一直都系啊， 佢不嬲都系 三部啊，你而家系嘛？三部系嘛？ 两部， 你三部系嘛？ 我冇，我一部， 唔系佢小三部。 佢小三有一部， 自己解读， 老婆有一部，自己有一部咪三部 系啦。未来未知的又一步 那些不计那些发生先不会答那些是啊不会答那些 那些靠 fans 啦唯有 最后呢就是你们的亲密的行为呢越来越少啦即是没什么拍拖手啊揽揽啊石石啊等等都已经类似类似 未必这个修正呢、這个修正，因为若果你有鬼鼠，有时都话落，佢会突然之间对你好嘅，系啊，跟住、就揽系 钻石 俾你，系啊，因为佢心里面对你有愧嘛， 系啊，或者送扎花俾你啊， 诶、好似今年佢送咗铺好大粒钻石俾佢， 嗰个嗰粒仲大啊， 嗰嚿系石，唔系钻石。如果吉他是当 melody。啦啦啦啦 游长街嘅朋友唔一定熟悉呢首主题歌啦。啦啦啦 ，Love Song， 有九宝田利伸。星期五早上十点廿九分啊，一路戒备数量仍然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数量生效。好快又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翻翻嚟我哋继续会有两个半钟头嘅风 show 爆人，稍后再见你，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同其他塑胶产品新法例嘅适应期日前结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本港正系开始建立走塑文化。在適應期內減少了3000万套即棄餐具，而本港垃圾的塑膠量亦都慢慢下跌。至於第二階段管制幾時推行，謝展華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要視乎替代產品的成熟度、價錢、社會接受程度等。政府正是與餐飲業界試驗替代產品，他認為如果社會的接受度高，有關政策就可以走得更深更遠，否則社會會有反彈。至於今屆政府任期內會不會再推行垃圾收費，謝展華說要平核社會的接受程度、減廢回收的參與度等，等到成熟才能夠推行，政府會在明年中到立法會報告情況。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推出為期3年試驗計劃，資助到廣東養老的綜援長者入住當地指定院舍，合資格人士每月可獲5000元資助，名額1000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目標主要是有良好自理能力的綜援長者，他們在內地可以繼續領取綜援，即是每個月合共有9400多元。在11間指定廣東院舍之中，有部分已經足以應付全部費用。孫玉涵有提到，目前已經有超過250名長者入住參與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的院舍，是歷史新高。他建議有意入住內地院舍的長者先同家人實地了解，不少院舍亦都設有試住期，期間如果感到不適合，輪候本地資助院舍宿位的時間亦都不會受影響。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中國海洋大學全體師生回信，希望他們以建校百年為新起點，以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完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加強原創性、引領性海洋科技攻關，努力培養更多胸懷藍色夢想、堪當時代重任的優秀海洋人才，為建設教育強國、海洋強國作出更大貢獻。前身為私立青島大學的中國海洋大學創建於1924年，2002年由青島海洋大學改名為中國海洋大學。師生近日向習近平寫信，匯報學校百年辦學的奮鬥歷程。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潭尾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北部。潭尾今朝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预料潭尾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会与本港保持大约600公里以上距离。在潭尾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但由于主要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影响，今日日间本港普遍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下午6点，而随后是否需要发出三号强风信号，要视乎潭尾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按照现时预测，潭尾会逐渐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风力会在星期日稍后有所减弱，但随后潭尾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机会在下周初在海南岛附近徘徊，甚至转向偏东方向，再次横过南海中北部。但预料潭尾到时有所减弱，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测潭尾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继续维持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非常干燥，晚上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和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星期日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44%， 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43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5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3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38，升1.6；泡泡玛特69.65，跌6.2。協鑫科技1.7，升2.7；美團185元，跌2元；阿里巴巴96.2，升2.05元；小米集團26元，升7.5；騰訊控股421.8，跌2元；中芯國際29.15，升6.5；南方恒生科技4.45，係升4.4；恒生中國企業75.52，升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1，日元151.8，瑞士法郎0.866，加元1.386，人民幣7.125，英鎊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37,771點，係跌371點。港金报25,2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27.75美元，卖出2,72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红磡海底隧道啦。咁较早前呢，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咁而家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擎天半岛。东区海底隧道九龙 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港铁嘅东涌线工程，东涌线咧会喺10月26号星期六晚上往来东涌站至到欣澳站嘅列车会提前大约2小时收车，即系晚上嘅11点左右咧就会停止服务。咁港铁咧就会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往返两个车站，其他路线咧就不受影响。咁详情可以参阅翻港铁嘅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923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是 DJ， 我是 Irene 林千莹。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啲歌曲咧，就系、有一个主题嘅，咁就系激励自己啦，去令到我嘅力量慢慢变得更加大，咁去迎接之后落嚟嘅唔同嘅挑战啦，同埋人事物嘅。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呢最紧要的就是你可以同你喜欢的人一起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係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起，咁就会係好开心㗎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先，早上10点08:00，欢迎校长嚟咗我哋嘅直播室附近嘅啦。咁而家同我哋一齐玩呢个你又知唔知嘅游戏嘅，咁大家睇下佢今日出啲咩问题咯。嗱，秋高气爽啦，天气呢排好舒服啦，今日26度啦，相对湿度44%，行山啊，去郊游啊，咁都系一个几好嘅节目嘅。嗱，我自己以前咧，我谂你两位会多过我。我以前试过有行最耐咧，我谂系3个钟咁上下到啦。阿小强咧，之前有冇试过行多过3个钟？ 我试过，系嘛，好耐以前啦。 几一个钟啊？行几耐啊？ 行咗一日啊，行咗一日。 但中间有停啫。 有，由响大屿山行到去嗰个叫做大东山定凤凰山，我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咯。 食豆腐花。有个老人家90几岁。以为系个婆婆，原来系个公公嚟。因为佢90几岁咧，已经反。佢嗰檔嘢佢噶， 佢 已經係 住我意思。 係啊，我諗直情喺嗰檔嘢嗰度住，已經係係啦。 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你來來回，如果你唔喺嗰度住咧，你好難喺嗰度擺檔，係咪先？如果你仲講到佢90几歲，你點行上山買咪落翻嚟？係 啊， 係咯，即係咁咯。咁有個新聞咧，就係講咧有幾個內地嘅遊客啦，咁其實佢都係經常嚟香港嘅 行山啊， 行呢個麥理浩徑。咁咧其實咧發生一個叫做抽筋事件啊，你有冇試過抽筋啊？嗱，我有時咧。在海德，我真的没有抽到行不到。 唔係，我抽筋我試過，你話行山抽筋我就未試過。 係啦，有時係兩樣嘢咧，抽筋好危險嘅。第一行山啦，第二游水啦，咁樣。 係啊，我話游水最危險啦，嗬。 係 游唔到， 游唔到嘅，你腳用唔到力嘅。好彩我未試過。咁咧就呢兩個人咧，其中一位男士嚟嘅，咁啊行下，佢喺接受訪問講翻咧，因為佢錯誤估計嗰個時間。 哦，即係以為行三個鐘，點知行咗六個鐘都未到。 佢就冇講行幾耐，總之行到夜晚八點，佢突然間抽筋，咁佢咧就 call。嗱，即系报警，咁就即系警方嚟，系啦，嚟警察啊、消防咁嚟帮佢咁样啦。其实咧，我又觉得无可厚非嘅。如果你真系感觉自己真系好需要有救援，但佢讲咗句咧，就俾网民咧就有少少会抨击翻佢啦。佢话原来咧山顶系冇自动贩卖机嘅咁样。我因为我补充唔到我水分啊，我哋全部三个人都冇晒水饮，所以咧就支持唔到啦，唔得啦，一定要 call 帮手拿咁样。 佢有冇脑筋嘅咧？ 啲网民有啲似你，啲网民有啲似你嘅块山上面点？ 其实网咪就系网民咯， 点会有自动贩卖机啊？ 唉，得啦，冇嘢讲， 讲少咋？啊，定系讲少啊？ 佢唔系讲少噶，佢真系咁讲，即系其实佢都即系俾人抨击完之后，佢都有少少还击嘅。佢话：喂，我而家唔系怨冇贩卖机，我系提大家。山咧冇嘢賣嘅，你一定要自己帶咁。 你用下腦啦， 係呢啲嘢都唔使你講。 樹林都冇嘢賣啦， 嗯， 冇啊，基本上。所以點解有時叫你 有嘢賣你都唔敢食啦？ 係幾多位啊？ 舊年 refill 嘅可能嗰啲 friend 係咪？所以叫你大家唔啲垃圾一定要自己拎走，因為唔會有人上去幫你執垃圾啊。係 啊， 拎嘢上去咁自動販賣機啊，你即係人手要逐個入嗰啲食物同埋飲水噶嘛，即係咁樣咯。 係啦， 但行山真係會嘅，你會唔會試過真係行到？完全唔想行，即系 冇试过啊， 系嘛？佢就去到一个要 call 即系消防员嘅地步，我相信可能真系佢感觉即系好辛苦。 嗱，呢 个 佢自己问自己先啦，系咪真系 唔需要？系咯， 定因为佢咩啦，另有谂法啦？ 会唔会嘅就系又咁讲啊吓？我唔知啊。譬如可能你讲紧嘅，你行山都有分两种嘅，有一种嘢你讲嘅麦理浩径咧，其实已经系修好晒路噶啦。 系啊， 系啊，咁啊就有好靓嘅石屎路嘅。当然石屎路嘅话，我觉得都可圈可点，因为其实你都破坏咗嗰个大自然原有嘅，应该你行泥路啊，或者行呢个咩嘅一个情况。但系我亦都明白，佢方便咗有好多人嘅话咧，佢原本去唔到个地方嘅话，因为铺咗路咧，你就可以去到啦。咁但系如果你又真系有行过，譬如可能麦理浩径嘅话咧，佢真系会有某啲地方嘅话咧，适时佢会有一啲嘅亭凉亭，又或者俾你可以去休息一下。但系如果你话自动贩卖机都系比较少嘅，因为自动贩卖机系要有电嘅。 系啊， 即系呢个问题。 咁个电都好易解决啫。 系可以太阳 能， 系因为而家有啲甚至乎系垃圾站，佢哋都有啦，唔係焚化，係垃圾站，佢哋有時都會係有啲即係太陽能啊呢啲咁嘅嘢喺度嘅。咁但係我唔知佢有太陽能揾嚟做乜嘢嚇，可能我 照明啦，有啲照明啦。 你解答咗我呢個問題， 啊、 我諗不過會裝嗰啲咁樣 嘅 太陽 板。你話原路就冇啦。 係、啊，好啦，咁跟住就我唔知啊，我應該由識得行山開始，就算你係短途嘅、長途嘅，你都係一定係計你自己要帶幾多水噶啦。係 啦、 啊，我都曾經試過講一次嘅就係我發好大脾氣啊，因為有人同我講嗱呢一樣嘢又係行山好難預計嘅。因为啲行山行得好叻嘅人，佢哋就好可能真系讲紧两三个钟头就行完噶啦。但系对于我哋呢一啲嘅初哥，就系要行六个钟。咁佢话俾你听嗰个预计系两小时完成嘅，其实佢冇错噶。 啊，冇错， 系啊， 佢 冇错噶。咁所以你就会预计嘅就系我带嘅水或者我带嘅嘢食，就系只系两个钟里面，可能你只会带两条 energy bar， 或者带啲朱古力，或者你带啲水，其实一定系唔够噶。当你要行多过两个小时嘅时候嘅话，你咪会开始又会缺水，同埋你会体力不支咯。咁、所以即系，但系就我哋从来都唔会遇少嘅，只会遇多嘅啫。如果系同埋人一齐，系冇错，同埋人一齐嘅话，更加会带多啲添吓。因为其实大家上到去山嗰度，大家你有冇留意到啊？上到去山嗰度嘅话，食嘅嘢系特别甜嘅，饮嘅水系特别好饮嘅， 好开心噶。 因为你经过咗一段时间嘅体力劳动之后咧，你饮嘅水系。是甜噶，我讲真噶， 系啊， 所以其实冇得好讲咯，唔紧要。咁呢位朋友，你以后嚟到嘅话，你咪知道咯， 系 嘛、 啊？ 我唔知道你行咩山，原来上到山顶系有，会唔会真系有呢？ 真係唔知，有啲水機， 我 真係 唔敢講，係啊，或者有啲出嚟翻 大站會有咯。 大站一定有， 啊、 大站一定 有, 一定有。 但始终都系，如果你讲紧话有嘢贩卖嘅，或者系有人有汽水机，有呢啲咁嘅自动贩卖机嗰啲，一定系有啲成日经常会行嘅路线咯。 系、啊、其实有啲山有嘅，朱雀山啊、慈云山应该有嘅。你叫 系咪要笑？ 所以唔知啊，我总 之 唔 好靠人 啦。咁讲话佢完全错，系啊，但系亦都即系行山嘅人就唔会 预咗啦，系啊，你自己 唔靠， 唔 会靠话上到去有人帮你补给。即係呢啲所謂叫補給嘅話咧，係一定會自己帶嘅，係啦，經一事財一事咯。 即係佢冇諗住有個醫療站喺上邊， 又或者上到去之後可以打邊爐咁樣咯，係咪啊？ 麻雀打咯， 係啊，即係或者可能佢諗住咁樣咧， 跟住揾個腳底按摩做下先， 冇所謂，冇 諗喎， 係啊，得㗎，真係可以啊。 講起財一事，不如祝下佢。好似你琴日讲斋，快啲好翻。 嗰个系杰仔，系杰仔，杰仔，杰仔。 有呢一首歌曲《三分钟放纵》，阿 Dale Dale Dale， 草蜢歌曲，张杰仔早日康复。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有一个人不只是朋友，也不是情人。两个相爱的人做不成夫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关系的人。他们本来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喜欢，但是又不能够成为名义上的男女朋友或者夫妻，只能做一个很特别身份的朋友。他们不能够在一起，可能因为家人的意见或者相遇太慢，彼此身边已经有另一个人。不过就算两个人喜欢对方，不能够在一起，仍然可以保持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大家心底都明白，你对这个人，你比朋友和家人多了一份很特别的关心，因为有了彼此，心里面见到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总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你们不可以名正言顺地拖着手行街，不可以有情人的种种行为，但是还可以做一个无所不谈的朋友。有时见到对方拍拖的时候，口头上不讲，但心里面会觉得隐隐的痛。如果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尽力伸出援手，不会计较你欠了他还是他欠了你。假如对方有一天病了，你会尽量找办法去陪他，希望他早日康复。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过这样的人，很特别的朋友。你对他有很矛盾的行为，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不甘心做他的朋友，但是日子耐了，很无奈地你发觉只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甚至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比情人更加好。你宁愿这样少少远距离的关心对方，总好过彼此生活在一起互相受到伤害。很多的感情都败在现实的面前，本来相爱的人在一起反而会变成两个陌路人。人家说友情可以演变成为爱情，爱情会变为亲情，不如就将友情直接进步到亲情，就是这种关系。人生短短几十年，好快就过，能够牵手的时候请别只是肩并肩，能够拥抱的时候请别只是手牵手，能够在一起的时候请别轻易分开，能够成为一生的知己请别刻意离开。特别的人，特别的爱，在你心目中，心里面有没有潜藏着一个不能够忘记的名字，但是又不可以提出来再讲出来的名字？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 之后嘅呢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放 show 快有人噶啦吓，咁一翻嚟就会有校长同我一齐玩嘅。 系、啊，你准备好未啊？啲题目 啊，我准备一啲题目啦，少少咁啦，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得啦，你咧流唔流肥咁样？ 梗系流肥啦，一向嘅 流肥 喐，系啊，正啊！ 好啦，咁啊要知道嚟出啲咩问题咧，就留意一阵间嘅节目啦噃。好，廿六度几温啊，相对湿度43%，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先等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十一点十二分提嚟大家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啊！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十二点半就可以点唱。好啦，跟住介绍我哋嘅嘉宾先，就系、是、东华三院包玉星学校谭允华校长，欢迎 谭校长。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 谭校长，我系马小强。 谭校长，我系李丽蕊。 谭校长，我系小张张。 早晨啦、啊， 欢迎校长。 系啊，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同阿谭校长喺度倾偈啦。咁啊，谭校长咧个学校咧，其实都可以好值得同我哋大家倾下偈嘅喎，系咪啊？系一间嘅就系、是、 我哋咧系一间特殊学校，系专系服务轻度同埋中度智障嘅学童。 嗯， 系啦。咁啊，亦都特别咧，就系喺2021年嘅九月咧，就系、是。提早開辦嘅，因為個學額不足嘅問題啦。咁、所以而家我嗰間校舍咧就是、一間好舊式嘅火柴盒嘅校舍嚟嘅。咁嚟緊2026年九月咧，我哋就會搬去九龍塘，就是、一個全新嘅校舍。 對唔住，咩叫做舊式嘅火柴盒校舍？ 系， 咁、就 佢即系火柴一栋式咁 样，系啦，好似火柴一栋式啦。 明白明白。 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我哋会有宿舍啦，咁系专系俾一啲中度智障学生，咁大概有80个宿位嘅，吓、咁对我嚟讲挑战咧就系、是、因为我都系一个。無知嘅人，無知嘅學校嘅無知嘅校長啦，因為真係由2021年先擔任呢個崗位，咁、所有嘢都係重新去學習、因為以前可能做好多都係課程啊、帶學生發展啊、家長嘅工作啊咁，咁但係真係去到一個行政崗位裏面，你要去帶領個團隊咧，真係落落實實係一個由一個細嘅團隊慢慢要變做一個。我想去到當我去到2026年真係全校齊曬24班嘅時候嘅人手比例係會更加多，咁、我諗個挑戰真係好大。 我想問一下嘅就係校長有特殊需要嘅同學仔咧，有冇啲咩唔同㗎？ 其實外觀上面咧，我真係好感覺到真係冇乜唔同嘅、但係你話佢哋沒。我又會咁講，其實所有人都好唔一樣。 只不過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個獨立嘅個體，嗬，都係獨一無二嘅。 係啦，咁、但係可能佢學習嘅過程，或者因為可能一般學校，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心理學即係教育心理學家做評估咧，好、多時候都係會用語文啊、數學一啲邏輯啊、文字上面去做評估。咁呢類嘅學生，如果佢喺呢兩個範疇，即係如果我哋講人有多元智能嘅話，呢兩個範疇就一定低分嘅。但係佢哋數學、佢其他音樂啊、藝術體藝咧，佢哋係好高能力嘅。我有學生係。佢係聽完2分鐘嘅歌就可以彈翻曬， 哇！ 係 perfect pitch。 對於我哋呢一啲已經考咗8級，但係都係噔噔噔嗰啲真係，哦！ 我五音不全。 咁可以多啲機會俾佢哋發揮啊！ 天生我才必有用 啊！ 鼓勵啊！ 同埋我諗係即係有時家長都會同我講話，佢我請個老師翻嚟教佢噶啦，兩個都同我講教完一個月就話我。教唔到嘅，你小朋友學唔到彈琴。咁、但係我哋點發現佢咧？我哋就係佢又係個表達能力教養。咁有一次咧，就應該佢有啲即係成日行嚟行去啊，可能啲違規咁，同事就不如帶去音樂室嗰度坐下啦， 放下電。 點知佢喺埋位咧，佢就彈歌啦，開始。咁個同事就影張相俾我睇。 我成個才子咁樣嘅咁樣，咁啊佢識彈喎，咁但係你問佢彈咩歌咧，其實佢講唔到俾你聽。最後咧，我哋慢慢用啲問題拆下拆下，佢原來因為爸爸係內地人嚟嘅，要飛啦，咁啊帶佢去上海，佢聽住上海機場嘅背景音樂， 彈翻出嚟啊！ 嗯， 哇，唔使睇谱，即系谱啊，咩都唔使，就系凭记忆，就一粒音都冇错，咁就弹翻出嚟啦。 系啦，咁我哋啲校歌咧，你知佢又唔识噶嘛，我哋俾佢听几次，佢又弹翻出嚟。 哇， 咁我有时觉得系，即系上天嗰句，即系上天关咗你一道门，又开翻一扇窗俾你，系绝。 同埋就要帮佢揾翻嘅就系属于佢嘅地方咯。原来佢喺音乐方面嘅话系好咁独特同埋咁优秀嘅，所以你哋做嗰样嘢非常有意义，俾心机，校长， 我哋会加油嘅， 好，继续努力啊！ 好啦， 咁啊，今日嚟啦。你又知唔知？首先系由同学仔发问嘅，嗱呢一个咧关于韩国嘅一句俗语啦，咁样讲。但呢句俗语咧，同我哋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咧系咁啱，意思完全一样嘅。呢一个俗语叫做吃野鸡也吃蛋，吃野鸡也吃蛋。 未听过嘅， 你关韩国、哦，你喺嗰度住咗几多年啦？嗱，同以下边个成语完全系一样嘅意思咧？第一，斩草除根。第二，近水楼台；第三，一石二鸟；第四，贪得无厌。第一，斩草除根；第二，近水楼台；第三，一石二鸟；第四，贪得无厌。吃野鸡也吃蛋，到底是哪一句成语？ 我同你一样，我同你一样，系啦。我哋筛选法嘅话，我会觉得是一同四啫。 你食 校长点睇？ 食埋蛋，即系乜都冇。 斩草除根啦，系嘛？ 校长咧 就系 贪得无厌 咯，贪得无厌。 校长觉得 食野鸡， 你觉得就系贪得无厌？ 食野鸡定食埋只蛋啊？ 贪得无厌啊？诶，我拣 A， 我支持校长。 好啊，有得啫，因为我哋两个筛选其实系一样，系啊，我哋第一时间嘅就 系 A 同 B， 系啊，可能错噶。 我知，但我点都要支持校长。 一石二鸟啊！ 這個同學出的問題很好啊。 第二近水樓台。 不似。喂，你想想你吃了一隻雞送吃了一些蛋，即是冇啦。 啊哈，是。 意思是 這樣。那我 A， 一個 A， 兩個 D， 是不是？校長是 D， 是不是？ 好，一個 A， 兩個 D。 有沒有啱？ 是沒有的。 是吧？我都說了，一世二了。 啊，校长咧，我哋可以补答嘅。咁而家 Sarah 咧就补答一石二鸟。 系，我拣先。 咁啊，校长同埋 近水楼台。 我本来 我拣近水楼台啦。 好啊，两个诶，两个 B， 一个 C， 系 两波一 C。 答案藏王一石二鸟。 头先你知唔知我有一下咧，我系想转一石二鸟。 哦，佢叫藏王。 校长嗰个藏王， 佢叫藏王， 佢次次都 藏 王。 大藏王就系我。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也年后，靠一对手得过奖捧过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骄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不失用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要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 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总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想想再小的蚁，尚且存在，无论孤独落败还是受骗，若然尚存，问哪里悲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 这张的这首明日明日11:22啊，电话号码18723888，现在可以打来靓妈接你电话，12:30点唱。你又知唔知下一位发问就系邵蕊蕊 校长啊？我真系我留意到你一样嘢就系你今日条裙好靓啦，跟住咧佢个背脊咧，我留意到咧就有好多 系 猫，跟住 有一只 猫， 好多只啊！你唔好中意猫噶？ 哎又唔系 哦，咁都啊，我咁 OK 啦。 佢个问题应该同猫有关。 今日我问一条问题咧，就系猫。嗱，我想問一下咧，就係話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啊，貓真係好挑剔嘅食嘢，係咪？係呢啲又唔食，呢又唔食，或者會換咗個糧嘅話咧，佢又會好多嘢。其實咧，想問一下你哋知唔知道，原來貓係唔能夠不能啊嚇嘗出乜嘢味道咧？其實咧，佢比起人嘅味蕾咧係少好多嘅，所以咧其實啲味道咧係好寡嘅啫。好啦，以下四個答案，請你揀出一個 A 酸味 ，B 苦味。C 咸味定系 D 甜味咧？ 酸甜， 酸甜苦辣都有， 辣冇， 不能尝出冇辣，我冇俾辣你， 系咯，可能冇辣， 系啦，对唔住，系啦，酸苦咸甜， 酸 不能尝出乜嘢味道？ 阿校长啊，苦嘅啲猫应该得噶。 我覺得苦， 因為我睇嗰啲片咧，俾個即係苦嘅嘢咧，只貓哇咁就走咗。 咩苦啊？ 啊？ 咩嘅苦嘢啊？ 苦瓜。 Are you sure？ 我覺得係苦，我覺得係苦，酸甜鹹苦，我覺得係苦。 好，校長。 我就喺度臭。 你着件貓裙，你竟然唔知撞一撞唔緊要乜嘢味？ 冇啊！呢啲我哋都係撞嘅咋。 我想是苦味 的。苦味。 有、 我都是 苦。兩個苦。 我講甜。 好 一個甜兩個苦。有冇人中？ 有人啱。撞中了是甜味啊。 哇、 哎。有得解的、有得解釋的、其實呢因為貓呢是為肉食的動物嘛。它食肉的嘛。所以呢其實呢它是不需要感受到的就是來自一些譬如可能蔬菜啊生果的甜味的。所以它不需要有這種這樣的甜味的能力。所以呢在它的演化當中呢它逐漸消失它以前是得的。但是因為它食肉食所以呢就覺得不需要生物嘅物种系好奇怪噶，你唔用嗰样嘢嘅话，冇必要嘅话咧，佢退化， 退化 系啦，佢冇咗呢样嘢。但系咧，点解会讲紧咧？就系苦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好得意，能够解释到嘅就系、有冇留意到啲猫系好中意饮一啲流动嘅水嘅，同埋嘅就系可能啲水喉水滴滴滴嘅话咧，佢哋会走去饮啊。放喺度啲水嘅话咧，佢哋唔齁嘅。原來有原因嘅，咁因為放耐咗嘅唔流動嘅水，我所謂叫做死水咧，係有一啲叫做厭氧喺度。咁而貓貓咧好慘嘅，當佢飲呢啲嘅時候嘅咧，佢覺得好苦噶、所以佢唔會飲噶。所以佢中意飲嘅就係會流動嘅水，同埋嘅就係水喉水，就係咁嘅原因啦。 好嘢，長知識啦。 我仲喺度諗緊條脷嗰個味蕾嘅唔同位置，好似苦味係喺條脷嘅最入。 我哋係咯，人係咯，我哋人係咯。 好， 好嚟啦， 來吧， 馬小強， 你鋭鋭，你出貓，我出魚， 貓魚 係。 有一种鱼有水中人心呢个称号，即系话呢种鱼咧，营养价值好高，好正嘅。四种鱼，你拣边一种鱼有水中人心嘅称号啊 ？A 生鱼 ，B 泥鳅 ，C 石狗公 ，D 鲤鱼。 石狗公啊？ 生鱼、 生鱼、泥鳅、石狗公同埋鲤鱼，水中人心。 泥鳅对住最后尾个D 系咩啊？ 鲤鱼。嗱，呢种鱼咧好正嘅，补中益气，养肾生精。天 赚 天爆。你唔知我讲咩，我阵间讲俾你听啦。 生鱼、 生鱼、泥鳅、石狗公、鲤鱼。李丽如系鲤鱼， 我估石狗公。 佢估石狗公， 石狗公生鱼。啊，校长咧？ 我估生鱼。 两个生鱼，一个石狗公， 有冇人啱？ 两个生鱼，你谂住煲生鱼汤？ 我有谂过系鲤鱼。 全部错， 吓，即 系剩低咩？ 鲤鱼， 鲤鱼， 鲤鱼， 人心啊， 鲤鱼， 水中人心，水中人心， 同泥鳅啊， 鲤鱼， 鲤 鱼，咁我估泥鳅啦， 泥鳅， 泥鳅， 泥鳅， 好，两泥鳅一鲤鱼， 好，有冇人啱？ 校长煲唔煲汤噶？ 我有煲汤嘅，生鱼应该系啲人做完咗 手 术 之后， 系啦， 系。你有冇煲啊泥鳅啊？ 泥鳅妈咪煲过，煲黑豆，我记得系补血嘅。 泥鳅系点样样噶？ 滑潺潺嘅， 系 滑潺潺嘅， 系 啊，有两条，有两条松嘅， 系 啊，点啊？煲咩啊？你哋 决定。鲤鱼， 好， 鲤鱼， 校长终于又一分啦！ 泥鳅， 头先我讲天上 妈咪， 天上斑鸠就。地上就泥鳅，系啦，因为泥鳅系好有益、好有营养嘅。 头先你讲咗一半嗰啲系乜嘢啊？即系其实咩补中益气啊？跟住天天咩啊？ 唔系，天上斑鸠， 佢几乎讲咗呢句。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呢个鱼，养分 好 高啊！ 明白晒， 一阵就等啊校长出招啦。 好劲！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同其他塑胶产品新法例嘅适应期日前结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本港正系开始建立走塑文化，喺适应期内减少咗30,000套即弃餐具。而本港垃圾的塑膠量亦都慢慢下跌。至於第二階段管制幾時推行，謝展華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要視乎替代產品的成熟度、價錢、社會接受程度等。 政府正是与餐饮业界试验替代产品，他认为如果社会的接受度高，有关政策就可以行得更深更远，否则社会会有反弹。至于今届政府任期内会不会再推行垃圾收费，谢展华说要平核社会的接受程度、减费回收的参与度等，等到成熟才能够推行。政府会在明年中到立法会报告情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即将推出国家安全导师培训计划，鼓励关爱队成员参与培训成为导师，在进行关爱工作时向居民宣扬维护国家安全意识。麦美娟说，并没有设硬性指标要求每队关爱队要有多少名导师，亦都不会设立绩效指标，但是希望每年向至少大约30名市民推广国安尽释，主要透过不同活动、讲座和参观等进行相关工作。他又说，关爱队成员始终属于义工性质，不会期望他们接受培训之后可以举办讲座，亦都不能够代替专业部门的工作，但是认为维护国安意识是每名关爱队成员、区议员和地区委员会成员应有的责任，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分享凝聚氛围。行政长官分别委任关伯豪和麦瑞才为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有关任命为期两年，由下个月1号至到2026年10月31号。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发言人说，咨询委员会负责就积金局的效能和效率以及强积金条例的运作向积金局提供意见，相信凭借关伯豪在强制性公积金制度和劳资关系方面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经验，将会有效领导咨询委员会向积金局提供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潭尾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8.0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非常干燥，晚上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和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星期日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34点，升247点，总成交金额82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1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21.48，升2.6；普普马特69.55，跌6.3。協音科技1.76，升3.3；南方恒生科技4.49，升8.4；阿里巴巴96.55，升2.4；美團187.4，升4；騰訊控股423元，升1元；小米集團26.1，升8.5；中芯國際29.4，升9；吉利汽車14.94，升1.04。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71，日元15.89，瑞士法郎0.866，加元1.385，人民幣7.126，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經平均指數報37823點，係跌319點。港金报25,260元，跌10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25.59美元，卖出272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交通意外啦。咁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新山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竹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排到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龍富路回旋處是車多，龍尾排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另外屯赤連接路去龍富路回旋處都是車多，龍尾就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提返你啦，青魚降線強風措施取消，最高車速限制回復至每小時8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羽苗天下 Language Academy， Lester 洪少贤同巴基斯坦裔朋友卓边带你认识乌尔都语。 三个唔同嘅读音嘅字啦，都系讲紧就系痛苦嘅一样嘢啦。咁其实例如你话穆斯北呢个字啦，咁佢属于系咩语言咧？因为佢又唔属于印地语，又唔属于乌尔。 其实两边都可以话系我个 friend 印度啦。咁我同佢倾嗰阵时咧，就其实有时分唔到我哋系讲紧乌都语定辛地嘅。 逢星期日晚8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金港 经港 话你知， 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潮的泽华。在金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可以把泽华所喜欢的所有的潮流方面的资讯以及好吃好玩好看的分享给大家。当然穿搭始终少不了的，愿我们都是最时尚的。Oh yeah！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外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咁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我哋下半部分就由校长为我哋带嚟问题咯。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东华三院包玉星学校谭允华校长。 谭校长早 周神， 你好。 好啦，首先喺呢度嘅话咧，我哋要多谢嘅就系我哋嘅听众们啦。哇，当中有好多卧虎藏龙啊！ 冇错，头 先想话俾大家知道嘅就系你啱啱问嘅就系水中之心。 水中人心， 水中人心，究竟咧就系嗰个黏鱼，对唔住，系讲紧泥鳅，同埋咧就系唐室咧系两样嘢嚟噶。多谢大家嘅提供，冇错啦，多谢多谢 多 谢子 靖。好啦，到校长出啦噃， 好， 校长来吧。 好，一般喺香港街道上面咧嘅渠盖咧就系圆形之外，仲有啲咩嘅形状嘅咧？好 ，A 三角形， 三角 ，B 方形 ，C 长方形 ，D 系三角形加混合成嘅正方形。 哇！ 三角形加混合成， 校长佢呢个好差个答案。就 A、B、C 算， 即系咩形？ 第四个真唔系好明。 即系 K 型， 佢作 点啊？ 混合型。 混合型即系咩形啊？菱形 算啦，冇咁。 A 三角形，B 方形 系 ，C 长方形 系 ，D 由三角形组合成嘅正方形。 三角形组合成正方形， 我见过 呢、這个 呢、這个咁样嘅。有啊，真 係點？睇， 咁呢個咪正方形咯？ 唔係兩個三角形嚟嘅。 咁點解要咁樣啊？咁但係如果我咁樣講嘅話，佢係一個正方形，佢唔係一個正方形咯。 校長話兩個三 兩個三角混合組成嘅一個正方形。好呢、這個。 點解要咁啊？ 我唔知喎， 可能方便佢拎上嚟啦，係咪啊？ 圓形。 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即係四條邊都一樣喎。 係啊，係啊， 係啊。 啊、真的我这个两个三个形拼一个正方形我有少少印象。 跟住你记得他是这样的嘛，粒得粒得粒得。咁咪有啲咁样嘅嘢喎，校长。你不要笑我啊，我觉得竟然是这样的，是不 是？是 不是啊，你观察力好好啊。 我揀这个。 我睇埋啲无无谓谓嘅嘢。我都揀这个。 两个三个形组成嘅正方形。 定系校长。 我揀正方形啦。 你揀正方形。 我只系揀正方形啦。 我想揀啦。 好， 算啦算啦算啦。 等 阵。一个方形。 等阵。你又方形。 三角形， 我揀两个三角形组成的方形，多，我揀多。 哎呀，我又揀翻方形，因为我冲口而出，我就系方形，算啦。 其实方形都有嘅，真 系。方形有 两个 D， 两个 D， 我系 两个 D 一个 B 啊。 有冇人啱先？ 两个 D 一个 B， 有人啱， 系啦， 系 啦。 咁啊，系呢个 D。 哇，好嘢， 犀利！ 我呢幅画画得好啊， 系咪咁样啊？ 係啊，啱啊，啱就係係啦。咁啊，如果大家因為我要依個工作個關係咧，我開始就要睇我未來嘅宿舍啊。咁又裏面又要學嗰啲渠蓋啦。咁咧原來咁啊去即係長知識去學習咧，原來渠蓋咧一般好耐以前就圓形 嘅， 但係其實當你打開渠蓋裏面咧，佢裏面係一個方形嘅搜集嗰啲污水 嘅， 咁有咩去方便呢一個嘅清理嘅關係咧？係啦，所以咧而家嘅渠蓋就改咗做一個嘅，而家要兩個三個形冚做嘅 正方形， 因為咧喺佢係 咪拎一邊上嚟先啊？ 因為佢哋裡面咧，其實如果你見到咧， 因為你頭先係 啦，咁但係嗰三角形上面其實有啲扣嘅，係方便嗰啲工作人員咧用個特別嘅工具勾出嚟。 我有見過，因為 咁，所以佢個而家個呢一新一代有啲渠蓋咧，你又見到就係用兩個三角形冚做嘅正方形。 校長有一問，呢一種嘅話係污水渠。 第二題我又嚟問你啦， 呢個係污水定係？不同流不合污， 我有睇电视啊！ 我有啊，系有只咦污水，做咩你嚟咗呢度嘅？咁啊嘛，好嚟啦， 来吧， 第二题， 好，第二题，点样去分辨雨水同埋污水嘅渠盖呢？ 雨水 A 盖上面系有中文字标明嘅，B 盖上面系有数字标明嘅， 好 ，C。盖上面有形状个显示嘅 ，D 盖上面有条码去显示。 我觉得一定唔系条码。 点解啊？ 哇！你好多泥啊，咁样整到佢蒙晒，你唔通你就个端睇下佢。 我谂数字， 一定要 简单，简单啦，简单。 我估中文字，因为煤气咧，我记得佢写住煤气两个字，即系个盖啊。 嗯，我哋唔好谂得太复杂。 中文。 但如果係咁樣係咩？個烏同埋雨啊， 係啊，烏水同埋雨水，佢 係咪寫個烏字啊？ 校長已經答咗，佢話係啊。 好 ，A B C D 中文字啦，我啲煤氣都唔使煤氣啦。 A 你唔使擾亂我哋啦。A 中文字，好中文字。 我估數字， 你講估數字， 跟住數字，好，即係兩個 A 一個 B， 有冇人啱？ 冇人啊。 剩低乜嘢條碼同咩 啊？ 形狀同埋條碼。 形狀，形狀， 形狀， 形狀， 形狀。 用嚟分佢嘅哦，形狀咯，應該係係啊，因為有圓圈同埋有咩嘛，形狀， 形狀，三個都形狀，啱唔啱？ 快啲，快啲，條碼。 佢估條碼，即係佢哋大包圍啊！我哋要大包圍啊！ 咁樣先至好玩噶嘛。形状啊你， 两个形状，一个条码， 形状上有条码， 系有一只马。 好，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系 C 形状。 啊，好嘢！ 咁因为咧，其实佢盖上面咧，如果佢哋有个叫做方竹清源， 嗯， 咁咧如果系污水渠嘅话咧，个盖上面咧，你会见到一个个。小方形嘅突咗個位嘅，就理解畫 咗 一個 啦。係啊， 但如果佢雨水渠嘅話咧，佢嗰個就圓，佢未必一定圓形曬，但係佢嗰個形狀係好一個圓形。 哦，一個圓形、大圓形，好多小圓形 嘅。哦，係啦，係啦，係啦，就 咁樣嘅。哦， 係啦，咁咧就方便嗰啲工作人員睇分呢個。方竹清源就係 方竹清源 係啦，方形一格格嗰啲就係 方竹清源。 方竹清源，我寫低先啦。清源 ，OK， 好，知道。好，第三題。 好，第三題。 好啊， 好有意思啊。嗯， 好，又係我呢個範疇裡面新學嘅嘢。 又係污水渠啊！ 咁你講 啦啩，君宇。 今次咧就會問一啲好生活化啦，咁啊，好下啦喎。咁啊，特殊學校嘅宿生每月嘅膳食津貼啊，淨係講膳食早午晚三餐嘅津貼，大概幾多錢呢？ 好 A 660蚊， 呢個講緊一個月， 一個月每月計。 嗯。 B 嗱包三餐啊嚇，包三餐。 嗯、 B 1060蚊。 嗯。 C 1560蚊。D 2060蚊，二千零六十蚊，系啦， 一个月， 系啦， 一个月除三十，即系大 几？廿几蚊一餐啊！如果660，我估660， 我都估， 唔系啊，三餐喎，饱 三餐， 哇，咁冇理由咁少喎，冇理由咁少喎，我估1560， 我估1060啊， 我估1560， 头先阿校长。透露過話好少， 係啊，所以其實我想估660 啊，660冇理由， 冇啦，1060啊，1060我估 B， 係咪一個1560？ 你 有個係啊， 1560同埋2060 係 C， 嗯，我估 C， 我估 B， 660。 好 A B C 都有 人估， 大包圍 有冇人中？ 曬譜 有冇人諗住撞啲啊？ 唔撞， 唔撞 啲， 唔撞， 係啦，因為你話好少嘅，係 啊， 係啊，其實 D 都少， 係 咪啊？ 等陣啊！ 我堅持 B， 我是 C 1060， 系好唔系喎？ 其實好少啊，除三十啊， 系咯，六啊幾蚊，即系廿幾蚊， 廿幾蚊一餐咋？ 嗯， 哇！咁即系如果1060嘅話，即系得十蚊一餐。 但佢津貼喎， 1060 津貼， 1060 啫喎， 1060 B 系啊，唔系富啊嘛，津貼 B 660， 即系 A B C 都有人 答 A， 只个答案系 吓。咁少咋？ 咁呢個係運作上面一個津貼嚟。 哦，係係津貼，不過真係好少咯， 好少， 真係好少，係啊。 講緊幾蚊喎？ 係啊，幾蚊？ 係啊，即係嗰個，即係我諗 廿蚊一日， 係廿 蚊，即係六個幾八蚊。 明白， 明白。 好， 嗯， 係一個津貼嚟嘅啫。 OK， 知道。 好， 好， 660。嗯， 咁啊，第四題， 第四題啦。 好， 以下邊一種咖啡嘅？因為我好中意飲咖啡， 我都係， 咁 我都係啊。不 過可能你要識嘅咧， 唔係我冇乜要求。 好，以下邊一種咖啡嘅沖煮方法嘅一般嚟講個售價係最高嘅咧？ 嗯 ，A 滴漏咖啡， 嗯 ，B 手沖咖啡， 嗯 ，C 冷萃咖啡， 嗯 ，D 紅級咖啡。 冷萃 唔知道 喺個冰嗰度滴滴滴滴起啊嘛！ 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校長？四個答案 A 滴漏咖啡 B 手冲咖啡 ，C 冷萃咖啡 ，D 红级咖啡。 红级都贵， 贵诶，手冲同红级都贵，因为要睇你个咖啡豆。 嗱，讲一般啦，我哋系一般嘅，系 红级啊，红级啊，红级啊， 冷萃。 唔系讲南山呢啲噶啦，我哋讲嗰啲系 Geisha 手冲， 系 手冲 贵噶啦，咖啡豆。 好， 我红级啊， 唔通三合一？ 好， 你拣咩？ 冷萃， 冷萃， 好， 好，冷萃， 有冇人 有冷萃，有红级， 有 手冲， 好， 正确，有冇啱？ 有 人啱， 有 正确答案系 正确价嘅系 D 红级咖啡。 哇， 因为我好少饮红级噶，唔系咁多地方有， 唔系咁多地方有，同埋系佢真系要花时间成个工序做， 冇错。 咁变咗嗰个人手啦，嗰个我谂个资源上面系应该嗰个价钱系最贵， 嗯，系啦，系。其实手冲都好贵，可以， 冇错， 可以好贵，因为啲咖啡豆真系好贵。 我知啊，哇，跌咗粒落地下，你都唔知执唔执。 百几蚊一杯啊，有时真系唔系好舍得。 你跌咗落去执唔执啊？ 好，下一题， 最后一题 校长啊，你帮我话佢先啦， 唔使理会， 我同佢沟通下啫。 校长，咁你中意饮边种咖啡啊？想问。 有时间嘅话咧，就系、是都系手冲嘅啫。 系啦，你自己会唔会手冲啊？ 我自己 会唔会磨咖啡豆？ 系啦，但系最近因为啲学生学冲红 级， 系跟啲视障嘅咖啡师去冲红级，我就觉得佢哋好， 佢真系好叻啊！ 我想你帮衬 啊，系啊，可以啊， 接待外人呀？ 我哋嚟紧都有啲活动啊，我哋谂住 好 啊，最 好 啲帮下手啊， 好 啊， 好 啊，得啊， 好，第五题。香港的连锁店，我讲多啲连锁店的咖啡连锁店，同内地的连锁店，我哋以一杯美式咖啡为例，你觉得个价钱相差几多呢？ 嗯哼，嗯 ，A 一倍， 嗯 ，B 两倍 ，C 三倍， 嗯 ，D 四倍， 四倍，实系好多， 一倍。 內地 Americano 係咪喺講緊？ 係啊 ，Americano 大啡啦， 兩倍， 一倍， 兩倍， 即係香港賣30蚊，過來就賣15蚊， 一倍啊！ 一倍啊！咦，咁樣係 一倍咯， 一倍咯，咁咪一倍咯， 一倍 咁咪 一倍 咯，係啊，我覺得係兩倍， 兩倍， 四倍， 四倍， 一二四， 四倍， 一二四， 美式咖啡啫喎， 係啊， 好。 好態度咁樣校長都話， 不嬲都係咁噶啦。你今日成日咩？成日講我中意， 唔係我慣咗自己中意呢類型嘅學生嘅。 我中意啊，嗰啲種咁樣 學生先挑戰到你思考多啲啊嘛。 OK， 好啊。 好，第五題嘅答案咧，應該係兩倍。 哇！好呀， 兩倍啊。 OK， 係啊。 所以都明白香港。大家要支持一下大家的經濟啊！ 啱噶，多謝， 好知識啊！ 好啦，我哋都好支持你啊！因為今日咧，你揀咗首非常之有意義嘅歌曲送俾我啲同學仔，係有點唱嘅名單係咪啊？ 係啊， 點解要揀呢一首歌啊？ 我想點俾我所有，我諗無論係家長啦，或者係學生啦，或者係而家面對緊困難嘅人啦，咁、我諗高山低谷呢首歌咧係林奕匡先生唱嘅，咁、我好記得當其時佢寫呢個歌詞嘅時候咧，都係講緊自己由一個佢好熟悉嘅環境轉嚟香港，咁面對好多困難，咁我諗。人咧，人生一定有起有落嘅，嚇，即唔係一定事事順暢嘅。咁我好希望呢首歌可以鼓勵到大家，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聽下首歌。 嗯， 困難咧係行一步就可以跨過去。 嗯， 嚇，咁好多嘅恐懼都係你可能你擔心都係個心裡面諗出嚟，其實前面條路仲好長，嚇，我哋慢慢一齊行。 好，多謝曬。 我覺得要有高有低嘅話，你嘅人生先精彩。 係啊， 如果你一路咁樣行嘅話，你好悶。 係， 共勉之。多謝校長， 多謝校長， 多謝曬。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

车车， 大家好啊！ 有首歌俾你听啊，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射。 冇错啊，其实你知唔知我其实好中意呢首歌噶？ 得，我帮你搞，我帮你搞。 诶 ，road trip 嘅时候，我成日我都播住呢首歌嚟噶。即刻成個 mood 翻曬嚟，係醒曬， 係 啊！你知唔知道啊？ 人同喜事精神， 冇錯，我受到你嘅啟發啊！跟住我就出啲決定，我都要去一轉韓國先，我要去食泡茶 先。你嗰啲幾温嘅輕温馨嘅相啊，喺睇你嘅 Facebook 睇曬啦， 係啊！跟住你過咗去，嗱，我過咗去四日啦，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過去嗰邊 road trip 嘅點點滴滴啦，究竟有冇難度先？嗱，咁我先問下悠悠，因為新鮮滾熱啦，你都去咗嗰邊啦。你係自己玩嘅呀？ 自己玩嘅， 自己玩嘅。咁喺嗰邊，你覺得有冇難度先？自由行 冇啊？ 點解咧？ 點解會有難度啊？ 冇啦， 係啊， 語言方面 啊嘛。 嗱，因為咧，點解咧？語言嗱，我覺得 我同意你講係啦。 佢哋嗰邊 係唔通， 基本上英文係唔通嘅， 佢唔識答你。 係啦，咁一半一半嘅啫。咁文字上面啦，就更加睇唔明嘅，佢连估都估唔到嘅，圆圈加点咁样就系嚟噶咯。 但系其实而家咧，好多嗰啲手机啲 app 咧，有嗰啲即刻翻译， 系啊， 系可以帮到好多。以前如果未有呢啲，系更加难沟通。 冇错啊，所以我就想提大家，过去之前咧，嗰个手机 app 咧，必须要有，因为其实我哋全程玩嘅时候咧，就系靠住嗰个手机 app 啦。 系噶，你叫嘢食你都要睇 啦，叫嘢食啦，跟住好多情况我哋都用得到佢嘅。咁我又比较过，原来嗰个 app 里边咧有。有啲地方係幾準確嘅，有啲係好唔準確嘅。 係啊， 係啊，原來咧佢由韓文去英文嗰邊咧，基本上係八發八中嘅。 係 係啦，跟住我試埋啦，韓文去中文啦，咁就好出事啦。 係， 咁點出事咧？我哋有一次去到餐廳裏邊 咧，英文都唔得啦，佢係直譯噶嘛。 係佢直譯嘅，跟住發生咗咩事咧？咁我哋喺個餐廳裏邊諗住嗌嘢食啦。咁嗰間餐廳啊，韓國咧值得介紹人又好笑嘅。佢原來啲餐廳咧好。專注嘅，好 focus 嘅，佢做嗰一樣嘢就係做嗰樣嘢。你講唔 講？人心雞全間都食， 全間人心 雞 嚟嘅。食豬扒入隊，全間就係豬扒嚟嘅，冇其他嘢。係 全部豬扒。 係啊， 係啊， 一入隊， 你唔中意食 㗎？我唔食， 好油膩，好油膩。 係啊，呢兩個字就驚。 係啦，咁我嗰次係點樣咧？我哋去一個食嗰啲叫。汤嘅地方，佢因为韩国嘅汤嗱，点解就汤系好多选择？韩 国系汤之国啊，佢哋好中意饮汤。 哇，原来系嗱，我 但系成家都系饮汤。 系啦，但系佢汤得嚟咧，佢系有渣嘅，即系你食得饱嘅吓。咁韩国，所以佢会问你，你会唔会想去食汤啊？即系。本嚟真係會咁問你㗎， 梗係啦。 咁其實咧湯原來反而係最正，我覺得哇真係好多選擇嘅地方嚟啦。咁入到有豆腐海鮮湯啦，所謂天廚湯 啦、 人參雞湯啦，有啲係叫 肉 湯啦、海帶湯。 海帶湯係生日嘅時候飲嘅。係 啦， 咁粉葛湯啊， 冇 咁啊冇。 粉葛靚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廣東嘅湯都 係 好飲。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係啦，咁點樣出事咧？咁去到啦，我哋就掃啦，跟住咁就我老婆咧就掃一個出嚟，佢就話：，哇！我想要呢、這、一個，咁佢掃出嚟咧係牛肉嘅，唔知咩牛腱湯啦，咁就好似好正啊，係咪？成個畫面出曬嚟，覺得熱辣辣，好正啦！ 哎呀， 點知 嚟到 係咩嚟嘅咧？ 咩啊？ 佢牛內臟湯咯。 哦， 個翻譯係錯到極致啊！係，所以嗰個翻譯 app 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如韓去 英文 係真係準嘅，韓文去中文咧就真係可以嚟到嘅時候好大落差嘅嚟嘅。普遍嚟講，我覺得準程度有去到八成啦。咁其實都幾好用噶啦，即係你要去咩地方問人嘢，有陣時佢完全溝通唔到嘅時候，都真係可以拎嗰個 app 出嚟，做得到俾佢睇得到嘅。 冇錯冇錯， 係啦。咁我發現多咗一樣嘢喎，原來嗰邊英文咧就年長少少嘅。基本上就係 冇 噶 啦， 得 噶， 系 啊，佢驚你噶， 系啊， 驚你講嘢， 講嘢，係啦。 我試過有一次喺韓國餐廳，我講英文咧，佢即刻走咗去，跟住唔再翻嚟，佢唔理你。 係啊，佢真係會驚，而且佢走咗之後真係 唔翻嚟噶， 係 啊，周圍話俾同事聽啊， 小心，小心， 唔好埋，唔好搞 掂，等佢自己走。 咁點咧？跟住 我真係最後都要走啊，因為佢冇人理我。 你都我哋又好彩，我哋去到一間餐廳裏面咧，佢就係一個得啲用 pad 去落嘢嘅餐廳啦。 咁我哋都煩咗好耐啦。咁因為我哋翻譯嘅時候都搞佢唔掂。咁點解隔離台咧就有啲後生嘅？啲後生仔原來好中意幫人。佢走到埋嚟，英文講，我可以幫你先啦。跟住佢將個成個 app 轉咗做英文。哇！咁搞掂曬啦成件事。咁我哋就發現咗，其實原來韓國本地咧本土啲人係好熱心啊。有陣時咧，譬如佢哋唔識講都好，我哋好簡單啫嘛。試過一餐就係我哋餐廳食完嘢，咁我哋就問：附近有冇超級市場啊？就咁樣講 supermarket 啫。咁佢完全講唔掂㗎，佢完全唔識講。佢出到條街就望咗嗰邊，我哋見到佢猶豫一陣間，佢指完之後佢好猶豫望咗你，跟住佢就入我哋。佢就真係好似叫我哋跟住佢咁樣啊！ 哦，佢帶你去， 帶到我哋去到超級市場啊！ 遠唔遠啊？ 300米左右。 哦， 哇，300米 遠噶，遠到離開。 supermarket 佢哋都唔明啊！咁 佢講唔到俾我哋聽 點去。 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一條路行到落街尾，但係佢唔係叫我哋自己試啊，佢好人 帶埋你去， 帶埋我哋去，即係佢哋嗰邊 好熱心， 熱心到咁樣。普遍嚟講，佢就算講唔明都好熱心幫嘅，即係嗰邊我會覺得呢一個就真係幾值得嘉許學習嘅地方嘅。咁既然啊，我哋過到去啦，咁當然又要揸下車啊，睇下嗰邊個發展係點樣啦。大家估下而家韓國汽車工業裏面一個發展最普遍見得到嘅，會係邊一個車系嘅？ 咩叫做邊個 車 系 啊？譬如講緊燃油車啊，燃油車、 電動車、 電池車、汽油燃嗰啲叫咩天然汽車，係啦，大家覺得最多嘅會係咩？ 會唔會依家電動？ 我諗下先，唔係，其實都係汽油車。 汽油車大佬係 電動， 電動 天然 天然氣。好嗱，結答案係好令我 surprise 嘅一樣嘢嚟嘅，幾驚訝。天然汽車原來係最多，跟住燃油車都仲係好多。 我投資咗嘛。 哦，咁你喺香港投資咗定咩啊？如果香港好犀利，係 喺香港投資韓國嘅汽車， 咁就啊， 邊個幫你投資啊？你錢賭錢落海啊？ 咁喺韓國原來嗰個天然汽車，佢哋係好多啊！佢哋講咁話，佢哋純上係咩？真環保。點？我跟住我咦咁好嘢喎？點樣為之真環保先？我等佢哋解釋俾我聽啊。 排出嚟嗰啲係嗰啲廢氣係水係嘛？ 嗱，佢又未去到嗰、那個，因為天然汽車咧，其實等於香港啲 的士用緊嗰只就天然氣嘅車嚟嘅。原來喺韓國咧，佢哋就好普及到佢哋唔係淨係的士用啦，私家車。都系啊，跟住佢哋就话：，哇，原来成件事出咗嚟咧，系比燃油车系环保好多。跟住佢讲，动力上面又源源不绝啦。咁因为其实咧，天然汽车好得意嘅，系介乎咗喺电动车之间嘅嘢嚟嘅。佢个环保嘅层面咧，佢就真系零排放啦。 你的意思系介乎喺电车同埋燃油车中 间之间嘅一个选择。 即系你如果系嘅话，我都可以去一个站嗰度入天然气，系咪咁嘅意思啊？ 入天然气 就唔会入电车咁惊， 系啦，冇咗嗰个焦虑嘅。系啦，跟住佢哋咧，我就问翻佢：喂，咁电车而家发展得咁犀利，电动车啊？咁其实喺韩国个普及程度系点啦？佢话原来唔系好多 啊， 系我。見啊！我眼見成一路，譬如你留阿瑞啱啱去，你覺得好少好少啊！ 我哋搭的士嗰啲全部都係可能係天然 氣 咯，又或者就係佢都係燃油車咯。 係啊，跟住電動車係可能係講，我見到100架車裏邊先得一部純 油車， 好少， 咁啊真係少得好，跟住個比例係令我驚訝嘅，因為其實佢哋都講韓國都係一個汽車生產業嘅大國之一嚟噶嘛，咁其實佢哋個出口量好勁嘅，佢估唔到原來本土佢哋個選擇係會咁樣樣咯，係啦，咁就天然氣係佢哋個方向嚟嘅，係啦，佢哋就話咁對地球又好啲，咁用翻個天然氣，跟住咁佢話大家其實去調翻轉佢哋話，如果你中意車，其實可以考慮啊，佢話好好用啊， 你有冇揸過？ 揸過，係其實感覺 駕駛。 有力 噶， 點樣？ 好有力，好有力。因為佢係講緊咧，天然汽車值得介紹嘅係咩咧？因為佢嗰個動力來源啊，佢其實係一入到個引擎裏邊，佢直接爆噶啦。咁佢其實比起我哋燃油車，其實少咗幾個步驟。咁所以嗰個力度一嚟嘅時候咧，佢都係嚟得幾好嘅， 即係幾快嘅， 幾快嘅。咁佢未去到電車、電動車嗰種，你一踩落去佢 100% 俾你嘅，佢未去到嗰種嘢，但係已經係會比燃油車嘅感覺上，好力咗好多喎，即係呢樣嘢嘅，係啊，所以 誒唔錯嘅選擇嚟㗎。 誒潮州咁得意嘅，如果你真係話譬如可能係即係天然氣嘅話，都能夠叫做係介乎兩樣嘢之間啦。點解我哋香港又唔會話有咁多天然氣嘅嗱的士係啦？係 啦， 但係私家車點解唔開呢個市場咧？ 誒，因為咧其實入口嘅時候咧，我哋入口嘅車咁大部分就係二擲其一㗎啦。而家呢刻啊，唔好講二擲其一啦，可能三種選擇嘅燃油車、純電動車或者 hybrid， 即係啱啱好兩樣混能嘅。但係你話我想要一部私家车嘅，要可以用得到天然气嘅，咁就唔好意思啦。入口嘅时候系完全冇呢种选择嘅，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后期同运输署申请，我去改装自己一部车做一部天然气车。咁、所以其实大家计翻个成本落去啦，你又要再摆钱落去改装呢一件事咧，其实个成本效益就唔见咗噶啦。咁、所以香港其实系差唔多冇私家车系做呢一样嘢嘅，系、啦，所以会有呢个现象发生咯。 学到嘢， 系啊， 好。 咁所以啦，去到嗰边啦，咁揸车嘅话咧。咁基本上咧就要小心啦，因為所有路牌近乎九成你係睇唔明嘅，就係遠加點嚟嘅，全部都係。咁所以咧翻譯又翻譯唔切嘅，咁所以咧純粹就係靠我哋香港用得到嗰個中文嘅自動導航系統啦。咁嗰一個導航系統咧會俾少少建議大家㗎嚇，你去嘅任何景點，唔該你準備定幾套配套啦，日文字嘅景點名。同埋你中文字、英文字嘅景點名，你都要齊全嘅。因為咧有陣時咧，嗰啲叫做導航系統裏邊咧，其實佢未必識睇你嗰個中文或者英文嘅名嘅，你必須要用翻韓文嗰個名撳入去嘅。但係問題又嚟啦，韓文撳入去嘅時候，自己都唔知啱與錯噶嘛。咁所以我就會建議啦，你出發之前，你每一個景點你要齊曬呢三套嘢。總言之，邊一隻啱、你就邊一隻去啦。咁樣咧就。可以出事嘅機會減到最細嘅。 你有冇出事啊？咁呢個 冇，好彩， 犀利喎！ 因為準備充足係啦。咁好，再嚟咯。咁其實咧，我哋去咗好多嘅叫做景點啦，幾得意嘅。咁值得介紹一個景點。 你去咗邊度啊？你係去唔係首爾係咪？ 直頭 係 首爾。 你是首爾？ 首爾。 Okay. 但我喺首爾就揸車向周邊行出去啦，咁東南西北咁樣去啦。咁平均個車程係兩個鐘內嘅嘢啦，有啲去到最遠四個鐘 嘅嚇。 係啦，咁因為我就想睇一啲平時比較少人去嘅地方。但係先介紹其中一個會多啲人去嘅，就係咩咧？我去咗青瓦台喎。 哇！咦，係喎，去咁多次你都唔會去青瓦台。 係啊，好少人會選擇去呢個地方啊嘛。但我去到青瓦台嘅時候，我就好笑啦，我就有一個感覺，好熟悉嘅感覺，説不出嘅熟悉，我未去過嘅。大家估下點解先？ 韓片咯， 係啊，劇 集 啊， 劇 集。 睇太多劇集啦， 都係用嗰樣， 都係嗰個地方。我就入到去，我好似一個導遊咁樣，我好笑啊！入到去，我就講到俾所有人聽嗱。我哋呢一度轉彎，肯定就係佢開會嘅地方嚟嘅。呢度樓梯上到去就係總統房嚟嘅。咁點解真係？全部都係就同我哋就係串流平台見得到嗰啲一模一樣，所以好熟悉嘅感覺。建議大家去一下，即係呢個又熟悉又陌生，一個好神奇嘅感覺。咁但係跟住我就會介紹翻一兩個唔同嘅景點俾大家去嘗試一下，可以玩一下。 揸車去嘅， 揸車去得到嘅地方嚟嘅。好特別嘅，一個叫做神正園。园哦，神正树木园，系啦，咁咩嚟嘅咧？佢其实一个 私， 系啦，佢乜都有啊，一个私人嘅地方嚟嘅，咁你可以俾钱入场啦。咁、私家嘅好大嘅绿化公园，咁、里边咧谂得到嘅好靓嘅盆景啦，因为人工噶吓、盆景啦、松树啦、好老嘅柏树啦，乜。都有喺裏面，咁佢有森林嘅一邊啦，森林嗰邊呢其實就講緊真係哇好誇張嘅高耸入雲，咁、之後呢你可以係穿過森林裏面去行啦，有曬小橋流水咁樣嘅， 但係竟然係私人㗎。 私人嘅喎，成片地私人嘅喎， 成笪地 係啊，行完個森林嗰邊，你再入翻嚟，好似一個後花園咁樣嘅喎。咁、個後花園咧，直頭綠化到好靚好靚。佢即係個規劃係講可能一邊係睇菊花嘅，因為佢講緊佢都要睇個獅神嘅嘛。佢、除咗落雪以外嘅嗰個咁多個季節，佢都希望有嘢俾人睇得到咁、所以其實咧，成年咧年中無休，你入到去都有唔同嘅花可以觀賞啦。咁佢個綠化直頭係講緊種落地嗰啲嚟嘅，就同香港平時我哋見得到花卉展嗰啲就好大分別啦、香港嗰啲一個個盤噶嘛，咁佢嗰啲就喺地裏面嘅嘢嚟嘅。咁呢一個咧就會建議啦，可以真係去預翻兩個鐘頭時間，可以行得曬成個框嘅。咁、大人細路都行得到嘅、如果有航拍嘅話，可以佢做埋航拍，實在好靚嘅。咁、再嚟咯，去咗另一個叫做 南怡岛嘅地方，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 没有， 未听过。 南丫岛就有。我乡下仔系咁啊！ 我冇笑你，因为我都系我冇听过。 但呢一个值得推介、嗯，以前一套好经典嘅韩剧啦，叫做《冬季咩》啦。咁其实咧有一个树木嘅走廊，好犀利嘅，落晒雪嘅。韩剧男女主角就系企喺个揽住咗做封面嘅。 哦，我知。 好经典，好经典啦！嗰一套 应该好多人影婚纱 啦。系啦，婚纱必去地方，原来就系嗰一个地方嚟噶。咁而家去到咧，其实系影几样嘢嘅。我哋可以去到影到黄叶啦、银杏树，全部喺晒嗰一度。 哇， 银杏好靓， 好靓，好靓， 好靓。 所以咧呢一刻啊，但系。靓之余，大家知唔知原来有个味道嘅？ 嗯，哦，有味道，啊，即系闻闻嘅味道， 闻嘅味道，系好臭嘅味道嚟 嘅。 系啊，系啊，嗱，呢一个我系去之前完全唔知嘅吓，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先？银杏其实一粒果实嚟噶嘛，系咪？一粒果实其实就系中间嗰个位置就银杏，大家攞粒核出嚟去做嘅，系啦，白果。但原来咧，银杏落咗嚟地下嘅时候，当你视野一片银杏嘅时候，咁啲果系会自然跌落嚟噶嘛？跌咗落嚟，冇人清理就会发酵噶嘛，会烂噶嘛，会腐烂噶嘛。咁其实咧，原来嗰个味道系咩嚟咧？就唔好意思啦，好直接咁形容俾大家听，就是、一个呕吐物嘅味道嚟嘅。咁、原来咧，嗰一片地你影相出嚟好靓，但系会有嗰个味道嘅。咁、但我都会建议大家唔同季节都可以去。咁冬天嘅时候光秃秃噶啦，咁你除咗冬天以外去咧，其实你见得到绿色啊、黄色，而家呢刻去开始进入金黄 色 噶啦，好靓 好 靓。 我想又問一下有冇買白果翻嚟啊？你 誒冇啊？ 有點解嘅？ 因為其實我哋反而好得意， 食得太多， 係啦。咁所以費事費事，亦都無謂 平時食到飽曬， 亦都無謂送白果俾你啊？係咪先？ 咁你學埋啲衰嘢， 咁跟住啦。所以我哋喺嗰邊咧，咁佢又冇得賣喎，好神奇。即係雖然好多冇得賣，咁、再嚟咧，仲有一個景點大家可以去咧，就比較遠少少，但係咧我眼見好少遊客去，而家呢刻好少人知道，叫做姑石亭花田。 哇！ 我叫做花田，我航拍嗰條片。你知唔知靚得個點係咩呢？嗰、個位置好巨型，好大。我係會講，可能係用香港幾個圍院嘅大小去形容。全部種曬落地嘅鮮花，你諗 咩顏色嘅都有？ 乜顏色你諗得到？你想見嘅都有。航拍機都飛得快噶嘛，時速30几公里咁样去，我部机都要飞咗差唔多两分钟先由一边飞到去另外一边，你就谂得到个范围大到点样样。大家如果去想感受一个喺韩国见得到好靓嘅花田咧，呢一个好值得去。暂时嚟讲咧，我哋真系见唔到外国游客嘅，咁我哋都仲系尚算好少嘅外地游客去啦。入场仲有消费券俾你喺度即刻用得翻嘅，所以好开心。好 嘢，买咩啊？买 花咯， 买嘢食又得嘢， 正啊！多谢推介吓，好，喂，有机会再讲过，多谢多谢多谢，好啦，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谭美今朝稳定向偏西方向移动，预料日间大部分时间会与本港保持大约600公里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下昼6点，随后是否需要发出3号强风信号，要视乎强烈热带风暴谭美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受到地形屏蔽影响，本港日间风力不会显著增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即将推出国家安全导师培训计划，鼓励关爱队成员参与培训成为导师，在进行关爱工作时向居民宣扬维护国家安全意识。麦美娟说，并没有设硬性指标要求每队关爱队要有多少名导师，亦都不会设立绩效指标，但是希望每年向至少大约30名市民推广国安信息，主要透过不同活动、讲座和参观等进行相关工作。 他又说关爱队成员始终属于义工性质，不会期望他们接受培训之后可以举办讲座，亦都不能够代替专业部门的工作，但是认为维护国安意识是每名关爱队成员、区议员和地区委员会成员应有的责任，希望他们可透过分享凝聚氛围。香港首次发现恐龙化石，本港的恐龙专家、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说，香港有很多恐龙时代的岩石，未来的研究可以包括可以在今次发现恐龙化石的石层再寻找，增加再找到的机会。文嘉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除了赤洲、西贡的荔枝庄和大埔的八仙岭，相信都有机会找到相关化石。他说希望今次发现之后，市民对恐龙化石有更深认识，日后行山的时候见到怀疑恐龙化石，可通知地质公园。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潭尾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北部。潭尾今朝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预料潭尾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会与本港保持大约600公里以上距离。在潭尾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但由于主要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影响，今日日间本港普遍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下午6点，而随后是否需要发出三号强风信号，要视乎潭尾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按照现时预测，潭尾会逐渐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风力会在星期日稍后有所减弱，但随后潭尾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机会在下周初在海南岛以南海域徘徊，甚至转向偏东方向，再次横过南海中北部，但是预料潭尾到时有所减弱，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测潭尾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继续维持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和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星期日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星期一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45%，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20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88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1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21.44，升2.2；泡泡玛特69.2，跌6.65；協鑫科技1.76，升3.3；南方恒生科技4.48，升7.8；阿里巴巴96.35，升2.2；美團188元，升1元；騰訊控股422元，無升跌；小米集團26.1，升8.5；中芯國際29.6，升1.1；吉利汽車14.96，升1.0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1，日元151.69，瑞士法郎0.866，加元1.386，人民幣7.125，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經平均指數報37807點，跌335點，港金報252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24.79美元，卖出2725.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九二三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使用两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六十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乐游卡，而六十岁以下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必须使用已加注残疾人士身份的个人八达通，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放松快活人点样嘅时间？电话里面有呢位朋友打咗嚟嘅，就是 David。 哇 ，David 哥。 你好， 你好， 喂，张伟哥， 强你好， 喂， 小张张你好， 你好 ，Sarah 姐你好， 你好 ，Sarah 姐，阿伟伟啊，佢叫做， 系啊，点啊，或者滴滴， 冇，哥，冇啊，咁好耐都咪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咁啊，心情有啲紧张， 唔使紧张，有咩紧张啫，傻瓜嚟， 系啊，冇啊，其实就嘅想讲翻就嚟紧。下个礼拜二29号，我同我四佬咧都系同一日生日， 哇！ 大家生日快乐。 好。 咁另外我第二个四佬咧就系11月5号下个礼拜二生日，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咁样咯。 哇！你几兄弟啊，荣荣？ 计埋我三个咯。 嗯， 三兄弟， 三兄弟。 佢咁啱 嘅一个啊， 我最大咯。 哇！大佬，大佬荣啊， 你两细佬同月同日啊，咁啱啊。 系啊，隔四年咯。 哦，哇！真系好特别， 系咯， 唔系妈嘅。 唔系妈，我妈计得准啫， 计谂佢冇 好难计噶， 买啲 傻计啊，计到都未必咁准， 唔系有啲会咁嘅，有啲会 悭翻餐啊嘛， 哦，又系， 系有高兴啲啫，有高兴啲啫， 系， 你哋会点庆祝生日噶，三兄弟？ 其实主要都系食饭咯，咁啊，其实定时我哋都会有 gathering 啊聚会咁样嘅。 阿喂喂，我想请教你咧，你读中学嗰时咧，三兄弟有冇一齐去督波啊，出去玩噶？ 都有嘅，不过我就比较文静啲，就冇跟佢哋。 哦，即系啲衰嘢你又冇份嘅。 咩衰嘢？ 你两个细佬就有份嘅。 文静唔代表衰。 咩衰嘢啊？ 系咪咧？抵死啊！讲啲衰嘢。 咁形容啫，咁形容。 系啊，讲啲衰嘢就咳啦。 抵死。 唔系，即系问下啫，了解下啫。 咁你喜欢？ 真系好衰嘅真系。 系啊，我都觉得系。 一样都系啊。 抵闹啊！你话啊 ，David， 你讲句公道说话，系咪抵闹啊？ 喂喂，你讲一句公道。 唔系闹佢嘅，即系。大家傾偈咁傾啫，講下 最緊要開心啊，明唔明 啊？ 咁你就10月29号，咁你哋嗰日會點樣慶祝啊？除咗食餐飯之外，切個蛋糕啦，一定要 係啦， 係嘛？個蛋糕又可以大啲咯，嗬？ 係啊， 係啊，咁我即係大家可能食兩次飯咯。 哇！晚晚食都得啊，使乜定兩次啊？係嘛？ 會唔會同埋屋企 朋友都有同我食嘅？ 哦， 好， 仲有嘅喎，另外仲有系阿二仔系咪啊？二弟哦，佢生日，即系有三个朋友分别三日， 系啊， 生日 系啦， 三 兄弟生日啦， 系啦， 生日啦， 两个就10月，一个就11月咁样， 系啊，争一个礼拜咯， 系啦， 好近啊， 星期二 吓，犀利犀利，计得好准啊！ 有冇啲咩歌曲要听啊？想听？ 我只在乎你啊！ 哇， 点解嘅？好奇怪，我得点呢首歌俾我听。 咁我都系做大佬嘅，我真系好想锡下啲两个细佬嘅。 大佬有冇担子？有冇压力噶？ 其實就都有嘅，不過就嗰、那個自己有陣時好多嘢俾自己嗰個無謂嘅壓力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爸爸好細個就已經唔喺度啊嘛，咁、我自己就早出嚟做嘢，咁變咗都會係呢 照顧兩個細路， 自己下照有部分照顧個細路咁樣咯。 Okay、 但你好有承擔喎、啊。听把声就知系嗰啲有 大佬咯，真系 好踏实啊， 大哥咯。 哎呀，细佬话落去踢波唔准， 咁唔会，咁啊，大家都有自己兄弟，大家去玩啊，咁啊都有嘅。不过阿妈妈就有即系喺我哋细个嘅时间辛苦啲咯。 系啊， 阿 David 啊，咁你两个细佬平时有冇听翻电台嘅？佢知唔知你今日点唱？ 佢哋就少啲嘅，不过我就头先即刻。通風報信叫佢哋即刻聽咯， 係 啊，好嘢喎！ 記得聽翻重 温。有冇咩説話同兩個細佬講啊？ 係啊，同埋媽咪。 因為佢兩個咧就已經即係成家立室啦，咁、就希望佢哋即係愛佢嘅屋企人多啲啊，同埋佢哋大家身體健康，真係大家平平安安咯，我哋可以 最緊要 即係同大家可以相處得耐啲咯。 好 ，OK。好啦，喂，多谢晒 David 嘅电话吓，喂，希望你各位生日快乐，好唔好？ 好 ，Happy birthday！ 好啦，另外代读嘅吓 ，Anna 咧就系话咧，主持人又好啊，想点唱歌咧，送俾 Yandy， 祝10月26号即系听日啦，生日快乐啦，喺开舞蹈学校嘅，祝佢咧生意兴隆啊，同埋祝我哋身体健康，同埋祝埋听日10月26号一位 Fiona 公主生日快乐。我只在乎你，邓丽君。 心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呢一首我知在乎你啊，可能十二点四十七分噶，争咗时间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佢就系 Fanny 姐姐，你好， 喂 Fanny， 系啊，大佬你好，小姐姐你好， 你好， 系啊，马爷你好， 马爷系，点啊 Fanny 姐姐你好，唔使紧张， 惊啦，我都唔知叫你咁惊， 系好紧张，唔知点解好紧张， 第一次打嚟咩 Fanny？ 阿 Fanny 第一次打嚟。 是第一次打嚟。 哦，唔紧要，打打下就惯噶啦吓。 咩驱使你打嚟？ 系啊， 谂住点唱俾我细路生日。 哇！ 你系姐姐咁好嘅姐姐。 系啦， 细佬细佬系咪？ 有冇买礼物俾细路啊？ 咁啊冇，我哋唔兴。 哦， 点唱咪算？ 系啊， 买咩？ 祝福系最好噶吓。细佬叫 好彩，我唔系阿李丽蕊嘅细佬啊！你衰得咁紧要， 所以我冇细佬。 阿细佬叫咩名啊？细佬， Eddie 哥哥，好 Eddie 吓， 嗯 ，Eddie 系咪做紧嘢啦？ 诶，系啊，系啊， 嗯，好啊。 佢今个礼拜嘛， 星期日， 星期日生日， 星期日生日， 正啊！ 诶，正一就星期日，农历就28号啦，第二日。 哇，农历你都记得， 我仲要连续两日啊， 连续两日， 系啊，唔知佢几多年先一次噶。 阿 Fanny 同细佬感情好唔好噶？一向有冇打下交噶？ 有， 细 个 嗰 时有 啦，细个我都有 嘅 嗬，一啲兄弟姊妹成日啲嗌下交啊，争下玩具啊嗰啲咁。 都，细个试过净踢佢落床。 吓？ 点解你会记得嘅？咁多年前嘅事。 点解啊？ 呢啲唔，因为太大件事啦。 冇事啊嘛，咁佢嗰次冇事啊嘛， 冇事。 咁啊冇噶嘛冇，细个喺上床嗰啲咁啊踢过碌咗落嚟。 哦，所以一定记得，一定好惊。你当时一定 上架床我都试过， 真系好惊， 好惊， 俾阿妈闹咯。 一定啦， 我上架床嗰次唔同我家姐唔知玩咩咯，佢摆咗张凳喺个上架床上面， 跟住咧 我坐上去，跟住唔知点样碌咗落嚟。 你系你自己啫。 搞到我依家咁咯， 本来好靓仔系嘛？OK， 好啊， 好玩。 咁 Eddie 有冇听到电台噶？佢知唔知你点唱啊？ 佢唔知， 你 话 翻俾 佢听 下噃。 我去咗边度旅行？ 去 旅 行，去咗上海。 哇，凉咯，上海都凉凉。 都系啊，都系啊， 香港都凉啦。 系啊， 系啊，等你翻嚟先同佢食饭咯。 好啦，咁你记得听，提佢听翻，好唔好？ 会，多谢。 好啦， 好，祝 Eddie 生日快乐， 拜拜。 多谢 Fanny， 拜拜。 拜拜。 佢想听呢首《天下无双》陈奕迅歌曲，送俾 Eddie 啊！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端，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 由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 陈奕迅的这首《天下无双》，好了，我们争取时间，因为两位朋友的电话都等着的，这位就是 Echo。 Hello，Echo。 Hello， 你好 Echo 啊， 你好啊， 我知道啊， 你好啊， 嗯，听说你有些任务拿来要挑战啊马小强啊。 IQ 题放马过来。 你都大胆啊Echo。 我先说我都听了很久了，不过呢就第一次打来，之前听到一些听众呢成日都说听了很久，但是你问他们密码呢他们就不知道。 咁你讲翻，你讲翻，你讲翻 最新密码。 你梗系嗰个台山密码啦。 唔系乜嘢？ 讲先得噶。 系啊，阿咩？ 讲。 苦你个监制布布织。 八成八成， 你停顿嗰个位啊，令到我惊一惊。 系苦灵个监制，傲傲织啊， 傲傲织啊。 系啊。 真好好笑嗰次啊，小强教嗰个台山话，真笑到我喷水啊，几乎逐死我啊。 系咪衰啊你？ 关我事喎，你逐 佢 事，关咩事啊？ 真好好笑啊，真。另外咧，我都系你哋单客 fans 噶，你哋琴日讲完熊猫咧，我就走去参加改名。 哎呀，你又参加你咩图啊？你有冇搞错？ 等你转高啲你。 是啊，我们全部都是师弟来的。是啊，是啊。 另外想给个 IQ 题。 好 啊， 好，请讲。 小强着短裤，猜一个四字成语。 小强着短裤。 入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露出马脚。 是啊。 啱啱啊，啱啊嘛。 啱啊，啱啊。 好嘢，好嘢。 点唱得唔得啊？ 得，你得啦。 我想点俾我妈咪听啦，我妈咪86岁啦，点俾我两个妹妹听啦 ，Eddie 同 Lucky 啦，点俾我老公听啦，阿梁啦，点俾我仔听啦，拍拍啦，祝大家开开心心。 好啊， 另外就好祝我老公10月10日生日，另外预祝10月26日庆祝我哋结婚35周年。 哇，好嘢，是非是非啊！ 听日 睇下去边度玩啊！你哋 系咯， 11月26日啊！ 哦，十一月哦， 系啊，11月26日。 OK， 玩得开心啲， 玩得开心啲， 麻烦晒你哋， 好啦，好啦， 好啦， 拜拜。 好，最后一个朋友电话咧就系 Money。 喂 ，Hello， 你哋三位好， 你好 ，Money 姐。 打过嚟话阿仔咧，结婚咧摆酒啊， 记得啊， 我系钱钱啊， 系啊，我知啊，钱钱啊， 我记得。 细雨纷纷， 今日咧点唱？俾阿仔聽，就佢嚟緊10月29日咧就結婚1周年咯。 哇！好開心 啊！ 做咗嫲嫲未啊？ 哎呀，唔好咁快喎、啊！做嫲嫲好似又老啦，同埋而家年紀大咗咧，冇乜氣力去湊都係。 你呢個睇法真係好 自然啦，都係。 咁新嘢自然啦， 祝佢哋就 甜甜蜜蜜， 日日都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同埋新抱仔咧。Mandy 新抱仔，你要辛苦教我啲个仔咧，佢冇乜心肝嘅，成日都佢好即系唔细心咯，所以呢个新抱仔我都好锡佢，佢都咩都好照顾我仔噶啦。 咁啊好啦， 咁你有冇教你个新抱啊？初归新抱落地鞋， 人哋都话锡个新抱， 系啊，都要教啫， 用爱去教，用关心去教，哦，系咪？ 系咯，得。 系啊，佢哋喺主题乐园嗰度识嘅，跟住到结婚咁样咯，所以都 好梦幻啊件事。 系啊，我真我未试过喺啲地方识人， 冇，我真系冇。 然后再即系做好朋友。 所以你今日拣一只好有意思嘅歌，系咪？ 都系啦，想点埋俾大家听啦，祝你哋生活愉快啦，个个都同 大家咁啊， 都要健健康康， 多谢你支持， 多谢钱钱。 嗯， 好啊， 日日 多谢晒 Money， 多谢支持， 拜 拜， 拜拜。 兜过几个圈，看木马旋转，你 梦只是遥远，仍埋藏着欠缺。快乐旅途中，有没有热恋？看着这入场券，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你话连夜后飘再多的困倦也不愿，只在平静地说出丝丝的爱恋。不生也愿记起香港的是你，烟火吹散夜晚定会很美。坐饮一杯温馨记忆，旋转中细味，天边星宿也没法比。心碎或痛悲，只需要记住陪伴在你身边有美丽，始终可以幸福地沉迷在美梦里希冀。 好啦，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风骚浮人，一阵间俾美年 Hong Kong 李志刚。星期一我哋再见。 哇，星期一又要谂啲咩 IQ 题嚟对付你？ 咪有 咧 头先。 是哇，杨仔喎， 好啊， 嚟嚟， 大家唔好讲出嚟啊吓， 系好啦，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啲， 拜拜。 要是你决定明日伴我去闯天与地，会很美，故事延续下世纪。穿梭堡垒内陪伴我嬉戏，米老鼠比精品店的美，轻轻靠近都可使我快乐跳起。当身边挂着相机，假使到最后还未望到，不准你别离，我只想对正准备无缘合照影。在长夜。